世诗人，细数窗外雪飘落多缤纷。你很快乐，享受着孤独的片刻。你多天真，以为一切是这样的，幻想的都会成真，难过的都没发生。梦想再大，你还是看不见我。爱的再深，你还是爱自己多。你不会懂，伤口真的会痛。你心里的宇宙，我不在任何角落。世界再大，你还是原地不动。说的再多，你从来也没听懂。你的幽默像茉莉划过伤口，我在你的眼中只是画面拼凑。窗外雪飘落多缤纷，你很快乐，享受着孤独的片刻。你多天真，以为一切是这样的，幻想的都会成真。受困在故事中，你是否